的是房子，当然是北京的房子。 嗯、对。 贷款呢，实际上是商业贷款， 嗯、 是吧？如果你曾经贷过公积金的贷款，嗯、那没事儿。 是的，是的。 啊、嗯，所以这个还真的挺重要的、啊。 政策其实有的政策呀比较不好记，然后如因记混，这也是可以，就是可以理解的。 嗯。嗯，所以呢，这个菲菲爸爸也弄明白了， 嗯、 我也弄明白了、 嗯、 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咱们首先呢，先看这个叫小熊朋友啊、 嗯，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北京呢有一套住房，还能买商铺吗？他有何规定？ 是这样的呀、啊，根据现在的一个限购政策，这位朋友他是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买商铺了，也就是说他没有买商铺的这个资质了。嗯、这个新政呢是去年的3月26号，也就是说326的商办新政。这个政策是怎么讲的呢？也就是说，在3月26日之前已销售的商办类项目，那再次上市出售时呢，可出售给这个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也可以出售给个人。那出售给个人的时候呢，买受人，也就是说买这个商办类的人，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在京无任何房产登记。所以说这位朋友小熊的朋友，他就是卡在这第一个条件上了。 对，因为他已经北京有一套住房了、 嗯、对。第二个条件呢，是在申请购买之日起，在京已连续5年缴纳社保或者是这个个人所得税、 嗯、 第三个呢，是要全款购买，也就是说这种商办类的这种产品不可以贷款。 所以呢，说到这儿啊，就是原来我们曾经呢，在这个宏观调控的这些措施没出来之前，我们曾经啊、 嗯、 擦边球买的那个商住房， 对 啊，实际上呢，你现在自住啊，你去出租啊、 嗯、 你去卖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嗯、 只是买你房子的人他的条件要具备。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刚才您说了，在北京没买个住房， 嗯、 没有住房、 嗯、 啊，没有商业贷款， 嗯， 是吧？而且呢，您买这种房子，您还得要是全款， 对，不能贷款， 啊、等等 买 不能贷 款，全 款买啊。所以呢，为什么说那种房子不好卖了呢？ 嗯、 那如果人家这些人家都啊符合了条件的话， 对啊， 人干嘛买你商用房呢？ 啊、 人就买典型商品住房， 是的。 或者现在又出什么限净啊、 嗯、 限价房，或者共有产权房了啊、 嗯， 所以这个事情有点难办啊。 嗯， 另外呢，这个朋友呢啊，还也是跟这个商住房有关啊、一位西西的朋友他说，请问专家，商住还能买吗？刚才咱们说是可以买的。 嗯，是这样的，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去年的326新政起啊，这个商业类的这种产品就遭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打击。 其实已经没有了这个类型的，是吧？ 对。那其实大家说的什么商住、商办、商铺，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房子就叫商业类的产品。 对。 其实它就叫商业类产品。 嗯。 那在产权性质上呢，它具有商业属性。 嗯。 那它这种产权年限啊，一般就是40年、50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限。 对， 那咱们先说一下商业类这种产品的一些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产权年限短，40、50，我们都知道住宅是70年的。 对对。 嗯，第二个呢是不能落户， 嗯， 也就是说不能落户， 户口不能过 去，对，户口不能过去。然后直接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子女无法入学， 嗯。 还有呢，就是商业属性，既然这个产品是商业属性的，它的设计规划一切都是按商业这块的。 比如说没有天然气。 是的，是的，没有错。嗯，还有就是私密性差，咱们一般的住宅可能就是一梯两户，两梯3到4户这样。但是呢，这种产品呢，它可能就是说两梯能达到20-30户。 是。 对，它是一个商业类的。对啊，商业类的属性。那你的邻居呢，也可能是比较多种多样啊。第一个就是说这种产品它可以注册公司、 嗯、 那你的邻居就可能是那种美容院，然后是那种早教班工作室、 嗯、 这都有可能啊。 嗯， 嗯，还有一块呢，就是生活成本比较高，比如水啊、电、物业费啊，都比住宅要高。那物业费和公共维修基金也会高。那一般的住宅小区呢是30%的绿化率，但是呢大多数这种商业类产品都是达不到的。 嗯， 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那现在商业类的产品还能买吗？如果您这些方面都不介意，那当然是可以买的。 而且您自身的条件 啊，也都能够达到。 对呀、 啊，比如说你在北京没有住房， 嗯， 啊，这是头一套。 嗯， 另外呢，你也可以达到一个全款买， 嗯、 那你是可以买的。 对、 嗯。但是呢，刚才咱们说了好多原来历史留下来的这个所谓的商住房、 嗯、 哈、 嗯， 它的一些缺点。但是现在也恰恰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嗯、 它往往啊，这种商住房呢，它的这个面积并不是特别大。 对。 而且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就并不是特别贵，比如那个时候商品住房可能8万， 嗯、 它呢可能也就卖5万， 嗯、 所以它总房款呀、啊、并不是太大， 对， 太多、 嗯， 所以现在好多人呢，哎，一次性他不贷款、 嗯、 交一个全款，他能拿下来。 嗯啊，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嗯， 是的， 他是觉得，嗯，他买的还是这种二手的商住， 嗯、 因为有的，因为咱们城区内有很多二手的商住，它还是条件比较好的。第一是它位置好， 对； 第二是临铁，临这种大型的商圈，还有就是刚才现在周老师您说的，它面积小，并且还挑高，它挑高可能可以做到2层， 是的，是的。 那就是它这使用率无形之中就高了嘛。 嗯、 那使用率高，那总价又低，又可以注册公司， 对， 并且我这位朋友。然后呢，他也没有落户的需求，所以他正好就买了这个商、 嗯。就买了。你像原来好多那种商住房都是 loft， 嗯 啊 ，loft 的话呢，他给你中间一隔啊、 嗯， 上下一个小楼也挺好的。 嗯、所以咱们再总结一下啊，商办类的这种房子到底是适合什么人？ 嗯， 第一，没有落户需求，我不需要落户，然后我可能也没有子女落户上学的需求。第一，第二呢？有自己的公司可以注册，也就是说我可能现在正好有一个想开一个小工作室，我买个商这样的商办类，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公司注册在这儿，并且呢我可能也不需要太多的员工，三四五个这种，然后我完全就可以实现在这个房子里既办公我又自己住。嗯，这是第二。第三呢，那同样面积的这种住宅，同样面积区的住宅我可能买不起，但是呢我看看商住可能您就非常买得起。 对、 嗯、 对，嗯。 然后呢就是说我不想在北京发展，然后并且呢我可能也不差钱，那呢但是呢我有北京的购房资格，也有北京商住的这种购房资格，那不妨可以买一套这种房子，也来用来这种资产配置。 嗯， 我可能短期之内，或者我就没想说在北京发展，但是呢我手里就是有这个钱，我又有商办的这种购房资格、 嗯、 那就可以买、嗯、 但是有一点我提醒大家啊， 嗯， 你买第一套房就处女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嗯， 你不管买什么性质的房、 嗯、 你只要在北京有一套房就算你已经有房了、 嗯、啊， 你不管买的是商住房， 嗯 啊，原来历史留下，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说法了、 嗯嗯、 你不管你买的是原来那种商住房、 嗯、 啊还是什么其他的房、 嗯、 只要你有一套，那就等于是你在北京有住房了。 嗯，这个可能 买什么都算二套了。 对对，也跟银行贷款有关。 嗯、 然后有的银行呢，可能他不认，比如说我名下有一套商住，我就一套商住，然后我在贷款的时候，银行就可以给我贷给我 哦， 那个算是我名下没房、 嗯。 但是有的银行管理比较严格，就算我 他就在意这事。 对， 所以呢，嗯，大家也要注意啊。 嗯、 来，咱们。回答一下，动感北京说了，说名下呢有回迁房， 嗯， 说再买商品房的话算几套？ 是这样的，您我不知道您说名下有回迁房、 嗯、 这个名下的意义在于您确实有这个回迁房的房本了、 嗯、 还是说这个房本还没有呢，只是您在住着回迁房，这个是对于您首套跟二套定义特别重要的一个条件之一。 我估计名下有回迁房，就是说他现在有一套回迁房。 嗯， 如果房本的话呢，他就正正八百的写的是自己名字。 嗯， 啊， 那就肯定 在 买。如果买再买这种普通的商业住宅的话，那肯定就算二套。 肯定算二套。 并且啊，如果您是北京单身，北京籍单身的，您不能再买房了，因为单身呢。 嗯， 名下只能有一套房， 嗯， 如果您是家庭，可以买，嗯， 好。另外，勇往直前说了啊，已经退休了，还可以、 嗯、 公积金贷款吗？要是能贷的话，能贷多少年？ 哎呀，这个可能您要去具体问一下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了，因为每个单位可能都不一样。 嗯，嗯，而且每个银行它的要求都不一样的。 嗯，对， 嗯，好像人一过了60、 嗯， 贷款真的就很困难。 嗯，而且还跟您买这个房子的那个房龄也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指数， 嗯、 才能断定您到底能不能贷多少年。 年。 嗯，比如说您现在60岁，您贷款贷25年，您都85岁 了，对呀、 啊，这人家银行那边也对您的健康也没有把握呀， 嗯、 是吧？ 您都退休了，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可以买房，把之前的那个公积金取出来，用来供应着这个房款，但是说贷款可能还真的。不是很、 再问一问、 对， 其实这个很容易、给那个银行打个电话问一下就行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赵子曰说能问问题吗？没问题，你有什么问题您就问吧啊，我们知道的话尽量会给您做一个全面的回答啊。来，咱们接下来再看，哎，这个也是跟回迁房有关的、一位叫小辣的朋友他说，请问如何啊、如果非要买回迁房，那应该怎么来挑选？ 那咱们今天可以就重点说一下回迁房这个事儿啊。其实回迁房呢相对来说便宜，就比如同一区域啊，同一区域有回迁房、二手住宅，还有新建的住宅，那肯定回迁房是最便宜的。 另外我插一句啊，这个能够买回迁房的人，他肯定牵扯到拆迁了。你并不是说我其他人跟拆迁没有一点关系，你说我想买回迁房，那是不允许的。是吗？ 就有北京购房资格都可以买回迁房。对， 是吗？ 是的，不是说我拆迁了、我才能有资格买这个回迁房，不是这样的。具备、 谁都可以买回迁房啊？ 具备北京的购房资格就可以买回迁房、就可以选择回迁房。 那这个回迁房是属于一类了，是吗？ 对， 一个类型了。 对，回迁房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大多数的回迁房都算二类经适住宅。其实这个二类经适住宅呢，就是说它在首次交易的时候要交一个税。除了这个之外，它其实是跟商品住宅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在性质上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回迁房，就是在同一区域跟别的房子比起来，它都是最便宜的。那大家都说这种便宜没好货啊，那其实也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那回迁房到底它有什么优势呢？它肯定是有优势，它的第一个优势就是便宜，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我手里拿着这个钱，我在这个区域我真的买不起二手住宅，但是呢可以去看看回迁房，回迁房真的会便宜。便宜是它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回迁房我们都知道啊，它就是拆了之前的这个地儿上的旧房、然后开发商盖起来的新房。然后很多这种之前的这种原住民，他手里可能有很多套房。也就是说，回迁房的第二个优势就是选择性比较大，它的房源比较多。一个小区内同一时期出手的回迁房真的会比这种二手的这种小区要多。就是说我在买回迁房的时候，第一个是便宜，第二个是房源多，我可以选择的房源多，这个是回迁房的优势。那回迁房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在逃避，然后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就是质量问题。那很多回迁房都存在着一个不隔音或者是说顶层漏雨的这种一个情况，确实是回迁房的一个比较不争的一个事实。但是在选购回迁房的时候，也不是可能每栋楼跟每栋楼都不一样，可能我在这栋楼，然后我进去看了，然后有这种不隔音的问题，但是我在另一栋楼可能就没有。因为这是回迁房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回迁房顶层漏雨的一个问题，但是这问题吧，很多的老破小小区也存在。所以你不能拿这个问题去卡说回迁房就不好。 所以呢，刚才您说的更多的是这个回迁房的质量，这个我先不提哈。就是说买回迁房的资格，我原来确实是一个误区，我一直认为买回迁房的话呢，你必须是原住民 啊， 就是原来跟着住的人，然后把旧的拆了以后，你不就走了吗？最后呢你可以要回迁，这时候可能有国家分你的，然后你才有资格来住这个回迁房，买这回迁房。那按您那说法就是说如果我原来不是在这住过的啊，旧居民啊，他现在盖完了这种回迁房了，那我也可以买这回迁房。 那我 有什么资格享受这个便宜呢？ 我知道您说这问题了。其实咱们两个说的是两个事儿。您说的那个买是从开发商那儿买， 对， 我说的这个买是从回迁房的业主手里买。 哦，怪不得，对， 是的， 那就是从业主手里是可以买的， 对，当然是可以买的。 从那个开发商那是不能买 的是吧？ 这是肯定的，肯 哦， 对， 所以咱又弄清一个， 是的， 对，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从开发商那儿是买不到的，因为开发商盖的回迁房都分给了当地的原住民。 分给当地原住民。 然后我们说的是购买回迁房呢，是从回迁房的业主手里去买回迁房。 那属于二手房了。 对，二手房，确实是二手房。 好，是这个情况啊，这个千万别误导啊。另外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还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这有一个事儿啊，还真的咱们可以说一说哈。这个叫毛毛的朋友，他说他呀是北京籍，也就是北京人，他名下呢有一套房子，但是呢他考虑来考虑去，反正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说啊，他说我想去上海工作，如果我想去上海工作的话啊，甚至最后可能成为上海人，比如有上海户口，那我房子就北京这个房子用给别人吗？或者说把这房子卖掉吗？那说我在上海还有买房的资格吗？ 刚才咱们说的是异地，然后去回了老家，公积金问题。 对， 这个是可能我是永远就是可能近很多年的时间我就不在北京了，去上海了。那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位朋友在北京的房子啊不用产权变更。那如果他呢符合上海的，因为他不是说他可以进上海籍吗？那如果是符合上海的购房政策，是可以在上海买房的。北京的房子不用产权变更，并且呢，如果符合上海的购房政策，可以在上海买房。这再强调一下。 但也就是说，他北京的房子其实不动都可以， 对， 是吧？ 不动就可以。那现在上海的限购政策是这样的啊，就是说，非户籍，也就是说不是上海户籍的家庭呢，在上海范围内，那家庭名下没有任何住房，且符合一个网签日期前63个月内累计正常缴纳满60个月的社保或者是这个个税的这种情况下啊的已婚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那如果是这种那个非上海户籍的成年单身家庭呢，是不能购房的，也就是说上海比北京还要严格。北京是北京单身籍是可以买一套房的，然后上海是非户籍，也就是说不是上海的这种户籍的成年单身家庭是不能买房的。所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上海户籍家庭的购房政策是这样的啊，成年单身家庭可以买一套住宅，已婚居民家庭可以买两套住宅，这个跟北京是一样的。 好的，那实际上这位朋友啊，你也不用太着急啊。如果你想去上海工作生活，北京这套房子呢，你留着也没问题，也不用给人啊。那在上海，你要买房子的话呢，也是可以，但是你要，如果你要是没有成为上海人，就是没有上海户口的话，他是要有63个月内的 对 累计正常缴纳， 并且是 社保， 并且是不是单身。 而且不是单身。 对，如果我符合这个社保的资格，但是呢，我是单身，是不能买房的。 都不行啊。 对。 那如果不是单身的话，俩人都不是上海户口。 那有一个人符合就可以。 好。另外呢，赵子约问啊，说他的老婆呀，社保累计已经交了六十个月了啊，这个是没问题的，能用我的公积金贷款买房吗？但是呢，我们夫妻俩有结婚证，可是户口不在一起。 是这样的，夫妻俩就算一个家庭单位， 对， 一个家庭单位呢，如果就是说有一个人符合这种资格，就是可以的，就是可以的， 那也就是说，他老婆啊，这个已经交了60个月的这个社保了，这个条件呢已经没问题，而且在北京估计也没房，他说能用。她丈夫的啊，就能用她的公积金来进行贷款买房吗？ 可以， 可以哈啊、 嗯。夫妻二人有一个人具有北京的购房资格，那这个夫妻二人就是可以买房的，并且用谁的这种条件都可以的。嗯、 对，这个结婚证已经证明你们俩是夫妻了、啊 嗯。对， 但是户口不在一起，那你们俩就看用谁的名义买房、 嗯、 啊。然后呢，这个户口就显示呢不同的区域啊。如果你共有产权房的话，那就证明你在哪儿住、 嗯、 啊，在哪儿去申购这个房子很重要。嗯、 对， 好好想一想， 还得看就是说您买的房子的类型。 嗯，类型。 如果是共有产权，可能会条件的限制会更高一些。 嗯，好，另外这个携手医生说了，说请问现在有没有必要把房改房啊？把房改房啊？比如说这个这个央产房啊，改成商品房、 嗯。 说我周围现在有些人都这么做了。 可以，可以。 好改吗？ 就是要。就是家庭从家庭进行一个买卖就是可以的、 嗯、可能要补钱吧， 对，要补钱、嗯、因为现在这种央产房也好或者经适房也好去转商，我指的转商就是进行一次买卖就变成了正式的商品房，这个行为很多人都在做， 嗯，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 是可以的， 可以、 嗯、 我有一个朋友啊、 嗯、 他现在住的一直是那时候咱们北京人不都是住那房管局的房子吗、 嗯嗯嗯、 每月交点钱，他那时候让他买他没买，他现在还是住的房管局的这个房子，但像这个房子能够转成商品房吗？ 那得还得看这个具体的单位了，因为有的单位是可以转的，有的单位这个房本就是，我所谓的蓝本，蓝本就是属于，公房，是真的是不能转成商品房的。 嗯， 就是说，这个蓝本就是我有居住权，但是呢，我没有它的。我没有他的这种再往出卖的这种权利，嗯 啊，买卖权都是没有的。 是的，嗯， 另外赵子瑜也说哈，说我的公积金呢是累计交了两年了， 嗯， 说今天呢刚刚调整到每个月呢交2160， 嗯， 下月呢才生效，那生效以后就马上能够贷到120万吗？ 这个公积金怎么贷到120万？它是跟有挺多的，就是。比较多的 条件、嗯、 然后取决于您买的房子类型、 嗯、 还有就是说如果买二手房的话还有这个一个房龄的限制，那如果是从每月缴纳的这块呢，那如果是世属公积金啊，那如果是单身的情况下每月缴存870块钱以上，那刚才这位朋友他是已婚的情况，并且是夫妻二人， 对， 那已婚的话个人缴存1038以上就是可以的、 嗯、 刚才这位朋友说他是2000多是吧， 2160， 那从缴存的这块他是完全可以贷到120万的，对、 嗯嗯、好的，另外要想达到160、120万的话、 嗯、 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可能 性、啊、对，还有别 的条件， 看您买的什么房子了、 啊、对对对、嗯、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嗯、 这个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吧、 啊、是的、 也感谢这个小陈，感谢大家的收听、 哎、谢谢周老师，嗯， 好，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今天的活动呢就像七月的天气一样热辣无比，一直在喝瑞麟羊奶粉的听众您囤货的机会来了，在广播渠道推广多年获得过无数奖项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99元一盒的试喝价格一直没变过、 嗯、 今天呢年终大促活动当中订购每盒直接降价30块钱，只要69一盒，这一组十盒啊只要690块钱， 不得了了，690块钱十盒能喝5个月，一杯羊奶划算下来才4块多钱，这个价格我相信已经不需要我再去做对比了。 嗯， 您如果是老会员就一定知道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多买一点就是多赚一点，当然了囤货嘛，大家担心纠结的就是货太多喝不完怎么办， 嗯， 首先告诉您我们的日期都是最新鲜的，基本上都是当月的， 对， 其次我们还有寄存服务， 哎，是的，您订多少啊存在我们这里，要喝的时候呢直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提货就可以了， 是， 但是呢这个价格您享受到了，所以呀、啊、听到活动没什么好犹豫的、 嗯、 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因为呢这是难得的一次降价活动，所以呀、啊、只有几天的时间、 嗯、 作为回馈我们也仅限老会员可以享受，而且每人最多订购2组，实在抱歉， 是的，有1344的朋友就说了瑞麟自己从15年就在喝 哦，